锵锵三人行，这个王老师今天又给我们贡献一个话题。 嗯， 我觉得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这个《狼图腾》，哎，这个题目啊，真的是太有话题性了。为什么这么跟你说？打从当初这个小说出来，就惹得一片风雨，就大争议很多。现在一出这个电影啊，又惹起一轮讨论。虽然这个电影都过去了，但是您知道，就已经各路嘉宾好几个都在咱们这个《锵锵三人行》里。就讲这个对狼图腾的看，大家怎么这么喜欢了解狼图腾？ 是，我呀特别想啊知道文道兄，他比如说对这个狼图腾电影，您看没看？ 我没看电影，我看了小说。 小说看了， 电影 有 是老外拍的是吧？ 有老外， 就是拍情人的那个导演， 法国那个，那个您有什么印象没有？ 我觉得这小说写的还可以， 可以， 但是呢，我反而是对当时的姜蓉啊，他们几个人谈的那种狼的那种性格，我觉得他写狼写的还不错， 对， 写的是不错。但是，如果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引申开去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冒了，我就很那个了。 那您呢？ 您不是，我是这样子啊，我小说也看过，但是呢，这次我对这电影特别感兴趣，就他。我对他那狼感兴趣， 把狼拍得好。 哎呦，这狼拍得太好了呀！ 嗯， 我也不怎么，我这么喜欢这狼。这狼为什么？他忧郁，孤独，他那眼神儿啊。他们说呀，这电影也创造了好多世界纪录。一个电影里用十几条真狼，当 训了三年。 训了三年。这从来没有过的，过去很多的电影狼啊，都是狗， 狗装的， 狗装，可是狗装的完全两路。 那狗怎么能装狼？ 那狗它那个眼神是讨好人的，它那个狼呢，就是我给它总结的，这我的感觉，孤独，是不是？阴暗，这个确实。确实有某种杀机，但是又很无奈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整个的地球吧，是这些猛兽猛禽们的末日，它不是可是它跟比如说3万年以前，可是甭3万年，就和3000年以前也完全不一样，这越是猛兽猛禽，它越待不住啊。因为它对人有威胁呀，是不是？ 而且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呢，喜欢玩这个猛禽。您说这猛禽就是这个鹰啊， 是， 还有这个金雕啊。你知道现在就好多人逮着了之后啊，就叫鳌鹰。咱们过去老讲这鳌鹰， 过去也鳌鹰， 没错。其实这个鳌鹰啊，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概率就鳌死了， 对， 或者鳌残了，鳌残了就扔路边了，就死了。 是的， 它这个。尤其是它里头有一些，一个是孤独的一只狼，还有一个是暴风雪中的狼，在一个大风大雪里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有那么一两个狼在那儿待着，还有一个是深夜中的狼，就你模模糊糊的，那这个狼呢，可能正等待着攻击黄羊，甚至是攻击人驯养的羊群，攻击马群，那个时候。他那种，我怎么老感觉给我的感觉就是英雄末路。 哎，您这个感觉啊，还就不是，我觉得还不单是狼好，这就是拍的好了。 拍的。 就说他这个镜头能让你感觉到，能让你把你的感情 对了 给投射上去。 对了， 那就是拍的。 我还有就是这个狼嚎。过去我觉得狼嚎是很可怕的，一听那种声音，就是在个动物园里听到都很可怕。这次我也不怎么了，我听完了以后，这个狼嚎啊，就是那种呐喊，那种悲惨，对他有悲情，怎么这个狼是一种悲情动物啊？还是我那悲情给弄他们狼身上？ 可能导演和你的悲情投射在狼身上， 这是 听的是萧峰的呐喊， 这个 他是契丹人， 特别特别感动。所以反倒我对那个，比如说狼到底是不是蒙古文化的图腾？我觉得呢，这个大家有兴趣来谈论，非常好。就是蒙古这边也有不同的说法。因为作者呀还把他所推荐的一本是蒙古的，就是蒙古外蒙的啊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，蒙古国的那个。老知识分子对蒙古文化里边狼的作用地位啊也有某些论述。 哦，是吗？ 但是这是不是就等于是图腾，这我也不敢。 我现在听见反正比较流行的报道，就争议基本上在这块儿，就认为他虚构了一个蒙古民族的这个狼图腾。 但是您想这个啊，咱们至少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，那些什么胡人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东夷西戎，什么什么什么南蛮北夷的这些人，他们用狼用鹰做自己的军徽军旗，甚至于我们还称这个胡人的那个军事领袖或者政治领袖叫狼主。这个由来已久啊。 那你当时 全世界都如此啊， 秦兵叫虎狼之师。 对，虎狼之师。这个崇拜鹰的更多了。 对， 有很多国家，很多或者邦州，像 那个古罗马军团那个徽是不是鹰？ 对对对对， 古罗马是结合两个，他的军团的徽是鹰，但是他的领袖、他的前锋，甚至他的将军带狼盔。 不是，但是就说好几个蒙古族的，这不是在网上就讲吗？ 对啊， 说他们都是从小牧民，他们说狼是祸害，草原上祸，见狼必杀呀。 这个呢，我就觉得呀，稍微狭隘了一点，因为这是文学，文学呢，你这个，您看待猛兽啊，有一种呢是从牧人的观点，牧民，我见了狼我就是非常愤怒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。你如果您是养鸡的呢，那您见着鹰您也特别讨厌。可是你要是从审美的观点上，什么狼啊、狮啊、虎啊、熊啊，这些猛兽，它那个审美的意义非常强啊。哎， 但这个你，所以你没看这个电影。实际上就是这个电影啊，他比较巧妙的回避了当年这个小说引起的一些争论。 对对， 因为当年小说引起的争论是关于民族性，就是说汉族就是羊，蒙古就是狼，然后怎么着咱们的民族性孱弱不堪等等啊。但是他这个小说有人说他把它拍成了一个环保，就是他回避了这个，他讲究的是这个一个天道平衡。 对， 比如说你杀一个物种可能就导致整个自然平衡的破坏，他转向表达了这种思想。 这个其实争议并不大。所以我就觉得人看自然呢，人对待自然呢，他有各种观点。你从农业的观点、畜牧业的观点，是吧，保护你的驯养的动物的观点，你对这些猛兽猛禽你有一种反感，这是可以理解。您从动物平衡的观点，那么保护野生动物啊，现在已经是人类的共识了。 对， 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呀。 对， 是不是？你保护野生动物，这个我们国家都有法律的呀。您随便动动野生动物试试，弄不好能判刑啊。 哎，那您说如果真的像这个有些牧民的儿子说的那样， 是 这个他们传统上这个狼就是要祸害羊群的， 是 那么你那现在要是保护野生动物了，那这个假如过着传统放牧方式的牧民，他们就不要杀狼了吗？告诉他们碰见狼。 那具体的我就不知道牧区那怎么规定的了。 比如说像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啊，像印度、非洲有虎、有狮，甚至有象都会踩坏农田的。那你就只能够做保护区、保留区。然后有些地方的农民，因为现在还有个问题，现在并不是狼群或者是虎或者狮来破坏了人类的庄稼这么简单。 现在狼快灭种了。 对，是因为人类的 草原上， 是因为人类的人口膨胀太快。是以前过去大象任意走的地方都给人拿来当农地了。现在是这个问题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人类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种物种，很可能 也是破坏性最强的物种。比如说你讲大象，过去光我们河北这就有大象，象过去中国北方都有。 哦，你说的是这个夏商周那个三代， 对， 那个时候据记载就好像说河南有大象，因为那个时候 河北 气候比较温暖， 是是、 那个。 然后整个象群是不断的往南，最后逃亡到了就云南边境，那么中国就绝迹了。那么但中国其实很多物种是被我们系统的几千年来被我们消灭掉了，那所以狼也是同样的问题，就是说它原来在那栖息，我们觉得它传统是祸害，但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现在的放牧的场地，我们的耕地，我们人类都市环境都在扩大，都在扩大。 不过这个啊，这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难题的，就是好多过去咱们以为是这个造物主管着的事儿，现在人类不得不接管了，因为你的人类的这个工具啊，使得你要杀什么都一杀一大片。 对， 但是你比如说啊，好像我看到的一个资料，就是在南非那边的那个海面上，就是保护鲨鱼和不杀鲨鱼，但是不杀鲨鱼之后啊，发现这个金枪鱼啊， 对呀， 这个繁殖就是太多了，因为适量的鲨鱼它就是要杀掉一些金枪鱼。可是我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什么电脑？能算得清楚本来什么物种该有多少，这就像是当年他们那些经济学家跟我聊，就是说计划经济为什么难，因为你把咱们的天河二号什么全世界最好的计算机加一块，你也算不清一个国家每年需要多少个牙膏，牙膏该定价多少价钱。 对， 这但是你把它比附在大自然上，你说你怎么保护，你说你怎么管理，你维持一个物种在多少 它 就刚刚好。 这个狼图腾上啊，他还很具体的说了这个问题。他比如说狼攻击黄羊，这个我们如果同情黄羊的话呢，如果大量的消灭狼群，黄羊就会非常的多，可是在破坏草原上呢，狼并不吃草，是黄羊吃草。 对， 所以这个狼呢，它要适当的压抑，而黄羊繁殖的比狼快。 对， 所以他就干掉一批黄羊，干掉了一批黄羊呢，又被他干掉了很多黄羊啊，是放在就是快入冬的时候，他就把它不完全吃完，这个也咬死，那个也咬死，然后他过一冬他吃这个黄羊，可是呢，这些黄羊呢又被人给一看有现成的黄羊肉，就人很容易弄清楚，开着汽车就过去了，全部给你拉走了。这样这个狼就没东西可吃了， 就过不了冬了， 所以他而且就反过来把他的怒火呢就来攻击人所 驯养的羊， 这些羊啊，甚至马，里边有一个很惊心动魄的场面，就是狼群攻击马，最后把马轰到了冰河里边去，最后冻了一大匹马都冻死在里头， 没错， 惊心动魄。 但是这个那天马未都来这儿，他就说看不惯这一幕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最后这个导演做了一个美化的处理，就第二天这个马全在冰河里冻死之后啊，他觉得弄得太像个雕塑了， 太唯美了， 弄得像一个太唯美了，他就觉得那个大概因为他自个儿姓马。 我想说的是，这个片子当然现在大家比较想回避掉他当年那个意识形态争论了。但是讲关于狼，但我们也讲生态，就让我又不得不想回当年那个争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很多人都曾经说过，中国人啊太像羊了，缺乏狼性，这么就很弱，残弱不堪，这么下去呢是生存不了的。但是你想想看，现在的现实，比如说刚才王老师讲生态问题的话，这部电影给我们看到现实是不是？其实真正快生存不下去的是狼，而不是羊，羊活得很好。所以我想说，这是我真的，我想说，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相信某种扭曲掉的达尔文主义，扭曲掉的社会演化论。我常开玩笑说，近代100年影响中国人最深的两个老外，一个是马克思，一个就是达尔文。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说，我们落后就要挨打，所以我们要强大。我们过去几百年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强起来。那么这个强，有时候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太泛泛的概念化的想象之后，就觉得像狼这样子就叫强。什么叫强？弱肉强食，大自然，其实那是错误观念。真正的演化不是这样。 从演化的角度来讲，地球上好几个最弱的物种是最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演化成功？演化成功也就是说，我要把我这个族群，我里面的基因最大程度的散布。 你要这么说，细菌最成功， 或者老鼠。嗯，我们在比较啊，比如说世界上哺乳类动物有几种物种很成功，猪很成功，羊很成功，牛很成功，马很成功。什么动物是失败的呢？狼失败了，当然狼也成功，因为狗是狼驯化来的嘛。老虎失败了，狮子失败了。 所以照你这意思，引颈授鹿这种是人生观比较成功。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想想看，我为什么说鸡是成功的？我们今天说鸡的屠宰场很残忍，很多人说现在的鸡的养鸡场像工厂一样很残忍。但是你另一个角度看，正因为鸡成功的被人类驯化，所以这个物种它的基因大量的散布传播。嗯，猪也是，羊也是，他们都完全没有绝种的危机。相反的，狼要绝种了。 对，野生的都慢慢就完了。 就我想说的是说，什么叫做演化成功呢？这个东西你不能够用传统上我们接受的那套社会达尔文主义，说什么弱肉强食，好像说的猛兽就一定是最后笑到最后。不，在所有的生态系统里面，猛兽的位置最危险。因为第一，猛兽就像刚才王老师讲的，它生育率不如食草动物多，生的不如你快。你看比如说羊，我们看过羊啊或者什么，它一生下来就脚开始站起来，就开始能动了。嗯，但是狼跟虎跟狮都不行，它有更长的一个哺育期，它生下来存活率很低。那么它要吃的东西呢，是它平常不容易碰得着的东西，那些猎物它要运气好，它要体能好，它才能捕捉得到。而羊呢跟马呢跟这些东西呢，是满大街爱吃哪就吃哪，什么都能吃。 就是我觉得哈，当时这个小说啊，给我一个最主要的印象，还是他拿动物的性格啊，对，或者他以为的动物的性格啊，去比附了人。嗯，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呀、啊，引起很多争议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，我那天看见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宣传媒体在讲什么，就说现在解放军批评现在解放军搞的一些个这个文艺节目啊，宣传节目叫雌化。就是弄得啊，这个比较娇柔啊，对，就有点雌化。然后我们的解放军报的评论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样的话怎么能培养我们军队这个虎狼之气？你看他叫军队，他要这个虎狼之气。但是你知道当年这个狼图腾出来之后啊，对中国的一些企业，尤其是比如说互联网企业啊，一些企业主啊很有影响。我有个特鲜明的印象，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老觉得这个气味不对。就是为什么气味不对？就是我到一个网站的办公室啊，每一个柱子上都贴着标语，就是说 狼 你有没有像狼一样，哎，我们是不是一头狼群。哎，我觉得在企业里这样这对吗？你觉得 这个不是，这我们容易把一个事情啊弄得就是绝对起来，而且互相排斥起来。嗯，是吧？其实所谓狼性阳性，是吧，这个都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嗯， 对。 你别人呢总要有争强好胜 的一面， 勇于 竞争。 嗯，甚至叫过去叫敢于胜利。哎，你敢胜利你得有这一面。嗯，但另外的人总也应该有谦虚谨慎， 是 温良恭俭让的这一面。嗯，你从中国的古代的文化来说，占主流的呢，你不管是孔孟还是老庄，他们强调的还是温良恭俭让的那一面。中国古代的文化里从来很少正面的提倡竞争，提倡胜利，这个法家有。嗯，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古代。另外中国的这个具体的环境呢，它一直又没有一个真正的对手。它有一些少数民族啊， 匈奴， 武装上比你强大的多，但是它的文化仍然不是你的对手。哎，占领了你以后它被你同化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从文化上来说，就是斗争的这一面，胜利的这一面，就是虎狼的这一面呢，可能是有所缺乏。但是反过来呢，你真虎狼起来呢， 他又不是一个正经的虎狼的方法，包括水浒里头， 对， 水浒里头你说那个虎狼能够让咱们就是学习的地方啊也很少，你也不敢跟你就像李逵那样 那吃人肉啊，那就是啊， 然后砍瓜切菜这个不是办法，就像武松说杀得兴起， 没 我记得有一次咱们说什么来， 血性， 我说这兴起你特爱听这个话， 对对对， 杀得兴起，您杀人变成那兴起了，这也不是个办法，所以你要说你要寻找咱们这个历史里头啊，如狼似虎，杀得兴起，还有血流成河，现在还有一个词儿，动不动就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血流成河，这个中国的例子也非常多，但是你要说中国人太强调这个谦虚啦、服从啦、顺从啦，那多了。 对， 老子说什么叫勇敢？叫勇于不敢。这绝了， 我觉得、 我勇于不敢，是吧？我一见他们文涛挺强势，是吧？俩眼跟我一瞪，我勇于不敢。哎，您 哎，这就是您原来说过的，这狼性啊，就叫。见着怂人搂不住火，阳性呢就是见着火人 他搂不住怂， 对，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狼性和阳性的一个矛盾， 嗯， 还是一个就是一种合理的选择，合理的判断， 嗯， 甚至应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判断。 我觉得 咱们先接着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那你 刚刚说到这个，我就让我想起来啊，这。没错，中国的主流文化向来是讲和，不太强调竞争求胜，不太讲虎狼之性。像今天中国不一样，今天中国到哪都听到人叫要有狼性，但中国历来不是这样。那么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回过头的批评就是说，因此中国才会这么弱，中国才会怎么样？但是如果继续用我刚才说羊跟猪很成功的道理讲，这也是中国的成功之道。为什么中国 繁殖死你？ 不只是这样，你看， 做你的食物， 历史上讲虎狼之性的古国不是没有，真的是把周边人全部打服了、打怕的国家，像亚述就是这样的国家， 嗯， 然后他就完蛋了。就历史上所有这些文明古国里面，有很多都是很好战、很好胜的。 您这么说，老子有道理啊，猛兽猛禽，最终你就命短呢， 最终都命短啊。 对， 你想想看，反过来那希特勒呢，你看第三帝国他要当千年帝国，然后就干了几十年。但中国是怎么样？中国让我想起来另一个有名的我们一个作家朋友啊，他大概不愿我在这话前面加他的名字，就不说他是谁。我记得很多人他跟我说的话，说把我乐透了。他说，你知道文道，中国文化为什么源远流长几千年不绝，就我们始终不灭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古文明就在于我们懂得投降，就是，就从自古以来就是，比如说你外族入侵，蒙古人来了，满洲人来了，什么人来了，汉人的是怎么样？通常是城头变换大王旗，底下老百姓该干啥就干啥，该过日子过日子。那些去为了国家要牺牲呢，要殉国要抗战的，绝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，大部分老百姓呢都是，你来不就跟以前一样都是收税吗？对不对？你该叫我给多少我就给多少，你别管我怎么种地就行了。因为这样的理由，反而中国整个社会基础结构啊真的很奇特，几千年来真的没有大变，没有太大变化，很稳定。所以中国今天能够那么长命，这个国家这个文化人口这么多， 热爱和平， 就我们不跟虎狼斗，我们投降。 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换一下这词儿， 嗯， 你要说现在提倡虎狼之心呢，我也接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我就觉得你要让我找虎狼之类的人的例子，我也能找到很多， 嗯， 我们不如正面的，就是说的我们比如说应有的这种竞争的心理， 哎， 这种健康的求胜的心理， 嗯， 这种为了捍卫某种原则， 嗯， 某种价值，可以跟你斗争到底，可以不惜一拼， 嗯， 可以不惜流血的这种精神。如果我要这么说的话呢，就不应该有任何的。 这就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 对呀， 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 他都有，你从前那个。 抗日战争时期，是吧？除了这个，共产党这边的这些抗日歌曲以外，那个国府区域，就是黄自写的那个《热血滔滔》，那也非常好，它就叫《热血滔滔》。但是你不能把那个说成是虎狼之气，那个绵羊也，那正是因为它是绵羊，是被侵略者、被压迫者、被迫害者，他才要热血滔滔，要最后拼这一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呀，第一，我个人觉得。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。 他不能为蒙古文化图腾是否狼做结论，各有各的看法，很正常。